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气压控制，本市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明显。预计午后的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0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具体预报，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北京时间11: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很特别，叫做《偶遇》。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生活和生命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偶遇的人，这些人会跟你发生一些联系，这些联系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像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者有一点好像是那么久没见的好朋友相聚的感觉，有一点相见恨晚啊。那今天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偶遇》，这位朋友啊，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但是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他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鲁豫啊，这是这本书的作者哈。鲁豫呢又出新书了啊，这本书很特别，跟之前我们看到的很多他的作品不大一样。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应该说在传媒大学读播音系，上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鲁豫的书，应该是10年前了吧。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会觉得，鲁豫是我们这个主持人膜拜的一个榜样哈，而且会觉得，他的访谈《鲁豫有约》那么的深入人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力量，包括梦想哈。那今天其实，之前他出过很多书，但是这些书都是关于这种访谈类的居多哈，比如说我。一些访谈节目把它变成文字化的作品，在书里呈现。那今天这本书带来的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全新的作品，跟之前的风格非常的不一样。那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要请出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是对这本书最了解的一位嘉宾，那就是偶遇这本书的责编，来自新经典的这个文化传媒图书公司哈，小燕，欢迎一下小燕。 打个招呼。 大家好啊，我是新电琥珀的主编杨小燕，也是这本书的责编。刚才那个主播稍稍有一点那个就是其实鲁豫15年就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之前的《新相约》啊，一本是这本书啊。这本书后面我们再慢慢讲来。 哦，原来鲁豫只出过两本书，那我之前看到那些 那种节目书不算是他自己的作品 哦，不算他的作品， 对， 但是也算是他署名的书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是他新出的《偶遇》。说到《偶遇》这本书也挺特别的，刚刚我介绍了那么多哈，我说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人或者一些事儿，让我们觉得哇，似曾相识或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鲁豫这本书其实有一点这个感觉。嗯，介绍一下 啊，鲁豫这个书啊，我认识鲁豫差不多有3年了吧。2015年我陪着余秀华，然后去上《鲁豫有约》的时候，跟他擦肩而过。后来我们就相熟相识，然后甚至成为好朋友啊。然后这2年多来，他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啊，大家都不知道，在他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私密一点的空间，就是在《鲁豫有约》的公号里，然后他跟所有的粉丝们在分享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困惑、心情和看法，然后粉丝们或者说读者们来信，然后说出他最艰难时下的很难的事情，生命里碰上的很多的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呢希望卢小胖就是他自己的外号，然后给予一些支持和解答。然后他2年多来每周三，然后周周不落的，然后来做这个事情啊。然后我跟他说，你这是在做公益，你应该做一些公益了。然后呢然后这些精彩的这些回信，每一个字其实都是出自鲁豫之手。然后等到积累了2年多700多个日夜啊，然后我们觉得就那积累了一些非常好的文字啊，可以给天下的读者来分享，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啊。书稿成的时候，然后鲁豫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部的修改，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啊，已经刚刚上市， 新鲜出炉的一本书哈，真的是捧在手里还是温热的。 对，京东和当当都在榜上第一名。 鲁豫这本书呢，他其实在这个书封上写到这样一段话，他说：面对无解的爱情和人生，我们唯一能做的其实就是尽力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不被任何人的意志所左右。这也能反映这本书它到底讲了怎样的一些内容。 对，因为他面临的都是些天南海北的网友的人生困惑，其实也是我们当下这时代的困惑和焦虑啊。从非常年轻的15、16岁的孩子，然后到30多岁、30、40岁的中年人面对的中年危机问题，大家都有涉猎。然后鲁豫最让我就是惊讶和那个赞叹的地方，就是其实他在每一封的回信里边，几乎他都有他活过的痕迹，然后他都有他的人生的智慧和经验，毫不吝惜的把它分享出来，而且每处几乎每封信都有金句啊。然后那个我们看这个封底上是我挑选出来的金句，我会在看稿子的时候一边看一边点头，一边看一边称赞，说这就是我要想要说的，而且跟他几乎是价值观是如出一辙的。 其实我在看这本书之前，首先看到它的封面我印象很深，因为这是鲁豫的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呢其实还感觉挺有故事的，本来以为是他的美照，但是你细细看你会发现，两张照片上面的这一张呢，其实他是掉着眼泪的， 对， 泪眼朦胧的，下面那一张是在阳光下然后 微笑着。对，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这个照片 是怎么来的。 对，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本书也因为它非常的真和动人啊，然后呢我的编辑在编稿子的时候就问我说，杨老师，我可以在办公室哭吗？然后那个我说可以啊，就是因为他很投入啊，然后作者很投入，编辑也很投入。那后来鲁豫在改稿子的时候，就是最后成稿全部要 确认一遍的时候，也是每每都哭得泣不成声。后来他就想到，我要封面，我要拍一张落泪的照片啊。然后他就找了，说给我找一个摄影师，然后要拍的落泪且不难看，且好看，能哭得好看的照片啊。然后于是其实啊，他们的团队就请了专业的人像摄影，然后拍了啊一上一下，这个包括这个封面都是出自于他的设计理念啊。然后两张啊没见过，说哪一个就是名人出书是两个脑袋吧，然后上面是就是一张哭泣的落泪的照片，然后那个眼泪在脸上可以摸得到，清晰的看得到，下面一张是微笑的照片，其实这就是代表了人生的两个状态，喜与悲，对吧？ 特别有深意哈。而且我觉得鲁豫的这个哭，它不是那种悲伤的哭，它反而是很凄美的一种感觉， 是一种静静的安静的哭出来的感觉。当时他如何能让自己在镜头前哭出来，他请教了一个自己的戏骨朋友，然后实际后来他问我说，要不要把这个人给公布出来，他说是老段，然后我说是不是段奕宏啊，他说是，然后就是请教说怎么才能哭出来啊，然后那对方跟他说，你就让安静的酝酿，然后不要强挤，然后如果就是镜头恰好捕捉到你哭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心里有比表面上有更重要。然后呢，后来他听他的一首，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当那个歌词啊，这排天海倒海的而来的时候，他就眼泪就悄然落下，大概是这样。 其实说到了鲁豫的这个照片，我有个感受哈，就是我觉得他的这本书跟几年前出的那本书，那应该有十年了吧， 十五年了， 十五年。 所以我们现在出去都说做活动，或者说因为他可能后面有一轮是要去那个地方，甚至是高校的签售啊，然后呢，我们会说这是十五年约一次，然后而且这一次写完以后，其实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其实啊，他出书的时候，他在微博上是这么写的，他说偶遇是打破了我曾经发过誓不再出书啊，然后打破了这个誓言。 哇，那他为什么后来又出了呢？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他说因为出版社的坚持，以及他积攒了认为不错的一些文字。 其实我觉得鲁豫也是在成长吧，就是这十五年来他是人生的另外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其实在这本书一开篇这个介绍鲁豫的时候，他说这本书从多个层面展现了这个时代的爱、忧伤与困惑，鲁豫拼尽他47岁的人生经验与智慧回应这个时代。他说其实哪有什么解决方案，谁的人生不是一堆麻烦，所有麻烦痛苦除了死等时间给出答案，哪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那些来信不过是絮絮叨叨的说，我的回信也不过是絮絮叨叨的陪伴，相互取暖而已。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文艺但又很温暖的一个人哈。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内容。这本书我看了一下，它其实分为七章，这七章其实都有不同的主题，而且不同的主题分门别类讲述了就是网友提出的问题和他的一些解答。比如说第一章讲到了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别人闭嘴啊，这个其实有一种感觉是挺霸气的，就是挺坚定的这样一种感觉。 对，鲁豫在这个回信的时候，其实他原来在节目里是先是写下概要，然后用语音的方式来回信的。其实是所以我们的书每一篇后面都有一个二维码，二维码上就是扫码可以听鲁小胖的回信啊。然后同时这是一本文字书，同时其实的就是一本有声书啊。他在他的就是声音的这个表达里，音频的表达里啊，充分的体现了他自己当时的情绪、喜怒哀乐，然后以及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所以它里边有经常就是会非常的直接，非常的小俏皮，而且还可以说你刚才说的就是非常有个性，然后展现出他个性的一面。比如说他那个第一篇说，我就丧了， 就不合群，就特无聊，那又怎样？是不是？这是我的生活，和你无关。啊，这是这样一个个性。 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其实，卢玉是在给很多的这个网友和喜欢他的朋友，传达了一种世界观和爱的力量吧。你像第一篇就是我就丧了，就不合群，就特无聊，那又怎样？他说，爱情就是两个人欣喜的彼此陪伴，平等、尊严、坦诚，缺一不可。嗯。这里边其实说到了这个第一章，我不知道让小燕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内容。 哦，是我大概其实我就怕那个把鲁豫的这个文字其实解读的轻薄了，然后我大概念稍微读那么一两句。 好的。 这个话哈，比如说 哪一篇文章？ 27页。 嗯。 然后他说婚姻和生活的，我接受他的理论，他说出了婚姻和生活的实质，爱情有时需要死磕，而婚姻生活需要平衡妥协。啊，最后一句，生活是你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行为艺术。啊，然后他还讲到这个什么那个香奈儿是吧，然后说当然就是我们羡慕他的漂亮衣服，羡慕他的成功，包括很丰富的情史，但是我们羡慕的不是他的孤独啊。然后呢他在讲到就是比如说他回答那个网友的信的时候，18页啊，然后那个柠檬沙拉的来信的时候，他因为回答信的时候正好是那个马里兰大学的那个女孩，记得吧，然后做了一个非常爱国的演讲，但是被骂的不行、然后就是 演说家上哈， 对对、然后那个是网上一个视频，那个美国的那个女孩，在美国的中国女孩，然后她说我不了解她和她的心理，但我从中得到了教训，那就是不要只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这个正确是引号，就是别人看来正确的事情，要做你相信正确的事，说你相信正确的话，前者是为了迎合别人，后者才是忠于自己。 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见地的。 他说人生和职场差不多，你进取或者懈怠怎样都好，这就是你的人生，反正人生也不是一场非常叫popularization 是吧， context 是吧。然后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我觉得鲁豫他，你像15年前那个时候，我其实刚还没有上大学，在高中的时候他出的那本书我印象很深刻，虽然是他节目的一个集合，里面有一些文章和这个散文，但我的感觉是其实鲁豫是一个很坚定做自己的人，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15集前那本书《新相约》主要是讲了他的前半生的一个人生故事啊，然后这本书确实他是一个对他这个世界观、爱情观和价值观的一个总结。然后38页的时候，你看，有一段是中间那段第三段，我其实越来越明白一点，爱情不是必需品，它是稀缺品，是奢侈品，它不是柴米油盐，你随时去超市，它都成堆成堆的在那儿等你，它很像是那款。限量版的很昂贵的皮包，这个例子举得很物质，但我觉得挺恰当的。你不在店外排队，你的运气不够好，你就是抢不到。当然，没有那个包，我肯定不会死。但是，像我这个物质的人，物质也好哈，有了那个包，我会变得非常开心。然后在这篇的结尾的时候，他鼓励那个网友和他来信的那姑娘说，现在天也开始暖和了，你打扮的好看一点出门，然后碰到哪个男生顺眼的话，就把他逼到墙角留个微信迈出人生第一步，人生就有可能豁然开朗。然后他自己说，其实我其实没那么勇敢，但我鼓励你们都勇敢起来。我觉得他随时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人生的一种映照吧。很温暖，而且很像是闺中密友的感觉。 其实这一篇信呢，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大家可能刚刚听的也是云里雾里，我给大家就是念一下哈，这封信到底它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哈，大家可能会更有感受。其实这是一个叫菲菲的女孩她的来信。这个鲁豫把这个标题起为叫做最可悲的人生不是多么艰辛，而是一片空白。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没有一匹白马会驮着个人来拯救我们，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下面是菲菲的来信哈，她是这样写的，她说：鲁豫姐好，我是菲菲，我很喜欢你。记得你说过，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青年来说，30岁才刚刚开始。对我来说，这是特别有力量的一句话，谢谢您。我即将步入30岁，现在依然单身，恋爱没有经验，曾经有过短暂的异地恋，但是我们没有见面，后来就不了了之。我是传统的感性派，认为爱情里的男主起初应该主动，而我的性格是慢热的被动，相过几次亲特别排斥，希望自己可以遇见，所以告诉自己要等待。我的工作是枯燥的，跟数学和数字打交道，我的性格内外向兼有，与人相处愉悦，唯独碰到爱情时特别小心翼翼，情商好低，平常大大咧咧女汉子般独立惯了，不懂得如何面对男人两性相处，性格直来直往，孩子气，喜欢文艺清新范儿。如果告诉自己我等的人还在来的路上，我想我可以继续，但是现在我纠结了，究竟是我的方式不对，还是我本身性格的问题？我的圈子不大，独处的时候偶尔下下厨，烘焙糕点，练练瑜伽，告诉自己要爱自己，提升自己。然而一年又过去了，工作还是一般，爱情还是空白，我开始迷茫了。是我对自己认识的不够吗？如果婚姻没有爱，我宁可一个人单着，寻寻觅觅，我只想找一个可以温暖心底的人，一个在安全感的怀抱。在二线城市的我，30岁也可以开始吗？这是菲菲写的一封来信。我们再来念一下哈，卢小胖同学是怎么给他回信的。卢小胖说：菲菲，你的信看得我特别糊涂。糊涂一，就是一开始我以为你是在北京，看到最后才知道你是在某个二线城市。糊涂二，是关于你的性格，因为你的描述几乎涵盖了一个女人性格当中所有的可能性，而且最要命的是，貌似充满了自我批评，其实你列举了一系列时下政治上最正确的对于女性的要求，什么情商低呀，女汉子呀。我特别烦这种说法，我的情商不低，我也不是女汉子，那怎么了？当然，关于这一点，今天我们不纠缠，我以后再找机会吐槽。菲菲，你的问题其实是每一个女人，我给自己留个余地吧，是绝大多数单身女性都会有的毛病，那就是我们貌似特别沮丧，很自卑，说什么我不年轻了，我长得不够漂亮，我性格不够温柔，那谁会爱我呢？心里面想的却是不甘，我差哪儿了？你们都瞎了眼吗？这就是你的潜台词。我其实越来越明白一点，爱情不是必需品，它是稀缺品，是奢侈品。它不是柴米油盐，你随时去超市，它就会成堆成堆的在那儿等你。它很像是那款限量版的很昂贵的皮包。这个例子举得很物质，但是我觉得挺恰当的。你不在店外排队，你运气不够好，你就是抢不到。当然，没有那个包肯定不会死。可是像我这个物质的人，有这个包，我会变得非常开心。每一个女人这一生，内心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王子情节，盼着那匹白马，那个骑士。但是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没有一匹白马会驮着个人来拯救我们，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而且就算你的那匹马，那个王子在三环四环五环外转啊转，终于转到你家的小区，那拜托你至少要在小区门口等他吧，要知道有的时候连快递都不愿意上楼。 那你别期望着那匹马会驮着个人挨家挨户的找你，然后把水晶鞋特别虔诚的充满爱意的套在你的脚上，那样的事情真的不会发生。你可以不恋爱，可以不结婚，可以一个人怡然自得地过着你的小日子，但是既然你想恋爱，就要摆出诚意来，该相亲你就要去相亲。烤蛋糕、练瑜伽真的听起来很美，可是如果你想恋爱的话，你就要参加一点有异性参与的活动，整天待在家里自怨自怜，没有人会孤芳自赏。我没什么力气同情你，30岁的人生应该已经是爱过、笑过、哭过、经历过了，一张白纸的人生真的那不是纯洁，那是无趣，是可惜。比如张爱玲，她是我最爱的作家之一，晚年过着一种常人很难想象、很难理解的极端的独处的生活，在我看来我无法感同身受，可是我可以理解，因为我知道她曾经经历过的一切。等到你40岁的时候，你再给我来一封信，到时候我希望你告诉我满满的人生，哪怕这个过程当中你碰到了一两个人渣，也好过人生留白。现在天也开始暖和了，那你就打扮得好看一点出门，碰到哪个男生顺眼的话，你就把他逼到墙角留个微信，迈出第一步，人生就可能豁然开朗。其实我没有那么勇敢，但是我鼓励你们都勇敢起来。我其实读到这封信的感觉，小燕姐啊，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知心的大姐姐，但她又不是一个特别鸡汤的大姐姐，就她不是告诉你哎呀你的人生应该什么繁盛绚烂呀，你应该去这个只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就好了。 对， 她会告诉你很多忠告，过来人的忠告，就 是 作为一个 是真正是生活过的人，有阅历的人。其实我们看到时下有很多就是优秀的大龄女孩，然后怎么说呢，越优秀的我会发现就可能越会被剩下，不是有 ABCD 那个什么假女配丁男的这一说吗？ 对对对，是。 就实际上包括前一段时间好像那个什么性学家叫潘什么先生，然后那个说到这个在越是高知的那个比例里，人群里就是性就越少嘛，然后其实那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那这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社会的问题，就是我要不要结婚，对不对？要不要结婚，这都是一个，我是单着好呢还是婚姻好，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不是绝对的啊。那个卢小胖在这个书里边也不止一次的然后跟朋友们探讨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说到书里的，我觉得来信的部分除了就是回信，就鲁豫回信的部分是非常的有含金量的，那来信的部分呢其实是非常好看的，就是你能看到我们真是是大千世界的人生百态啊，有一些你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慨和非常的难过，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我们其实爱莫能助，小胖也是这么说。你看71页，那个不是71页，就是那个新的一年我们该轮圆了生活。 轮圆了生活。 53页、 这个特别好玩。我当时看到这个词轮圆了生活，生活还可以轮圆，这是一个多么有勇气的词啊。 是鲁豫鼓励这两个来信的姑娘，一个叫秋丽。秋丽的来信是什么呢？是说她每年到过年的时候都怕回家，没法面对他的父亲，他父亲从来就对他极为冷漠，为什么呢？因为他26年前然后他妈妈在生他的时候，他妈妈是个大美女，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然后同时他的应该是双胞胎的兄弟，然后也跟着死了，然后只有他命硬，咱们是民间说法，他活下来了，所以他父亲从来都不看他一眼，除了给钱之外，所以他无法，他问小胖，今年这个年我该怎么过，我怎么样回去，就面对我的这个父亲， 嗯，然后呢另外一封来信是叫小培，小培从小的时候就因为烧伤而残疾了，但是呢他遇到了一个男孩，遇到了一段真爱，然后两个人都非常情投意合，但是男孩的父母然后从中干预，然后以至于他还逼他打了胎就这样的事情，就是听起来都是含着眼泪，就是说那样的人生，其实我们如果听到他们的故事都会觉得非常的，真的是很痛楚的。然后小胖鼓励他们，小胖也说，就是鲁豫说是没有办法对吧，然后呢我没法鼓励你，因为我也是个悲观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他对秋丽说，你爸不是坏人，他不渣，他只是没有了爱的力气和能力，他失去了妻子儿子的那天就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只够他自己勉强活下去，所以你不能指望一个心如死灰的人来爱你。然后另外一个小培他就很生气地说我有一点不明白，他首先说你们不是不要去爱，你们恰恰要去爱，既然明天那么不靠谱，今天你尤其要去爱。但是他说另外一点我不明白，也很愤怒的，一个成年女性为什么可以被人强迫去打胎啊？然后呢他就说，小培你是那种真正浴火重生的人，你应该活得够本啊，然后就说祝福你们啊，新的一年我们要轮圆了生活。 嗯， 啊，其实那两封信我看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 感动， 不好受。 嗯， 啊，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有的人看起来一帆风顺，但是人生几十年，谁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这样或那样的痛苦？但有的时候，你像这两个来信的人，他们的痛苦或者他们的人生，从他生命之初。他就伴随着那么大的强烈的痛苦，对吧？然后很多时候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孤独无依的时候怎么办？那卢小胖其实在他也说了，其实我解决不了你，本质上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就是他能在你人生，就是他序里写的，他可以在你人生至暗的时刻感受到陪伴，无论是谁，我们都曾经或正在经历各自的人生至暗时刻，那是一条漫长幽黑阴冷令人绝望的隧道，可是2017年我经历的一切告诉我，无论多么艰难，那束光那份暖就在隧道的尽头等着我。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萨顶顶。读书是应该伴随一生的功课，而读书首先要明白道理，书读五年，义理以贯之。读书最大的意义是能够改变气质。作为一个女性，你会发现你的气质会随着你读书的这个增长而变得更加的有韵味，然后更加的让自己独具香型，有一种不喷香水也有一种香型在你身上，抑郁在你身上啊。 嗯， 我认为的就是女性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两个面向这个世界，一个面向是温柔似水，再一个面向就是智慧果断。所以在职场上，每一个女性在我看来都应该是进入办公室就是这个智慧果断，从办公室走出来就温柔似水，她一定要有转化自己的能力。 北京时间11: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陈鲁豫的新作，叫做《偶遇》。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新经典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小燕，欢迎小燕。 啊，大家好。 说到了这本书《偶遇》，刚刚其实也讲到了，这是卢小胖给很多网友的回信，我们其中也讲到了几封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其实还有一些特别不错的哈来信，我觉得要有必要给大家念一下哈，因为其实这里边有个最大特色是，这本书在每一篇啊，它都会有一个二维码。 对， 介绍一下这个二维码。 是这样的，鲁豫当初回答所有的读者来信和网友来信的时候呢，其实他是用音频回答的啊，然后呢，他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要点写在那个纸上，然后就直接用语音的方式回答的。所以我后来非常讶异，说你一个随口说的东西，为什么说的这么的流畅，这么的没有逻辑问题，而且甚至改都不大用改，文字非常的洗练。他说我基本上是先写下来的，啊，然后所以我们每一封信其实都是有鲁豫的语音的。然后我又觉得这个东西呢和文字不一样的是，文字你能看到他的价值观、他的爱恨，但是语音他能看到他，能听到他的情绪，甚至他在那一刻甚至哽咽了，你都能听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珍贵。然后于是我就把它做成了，每一篇都做成了一个二维码，然后放到了后面，只要你想听他的声音就可以，你看累了你就可以听他的声音啊，然后它是不一样的感受和感觉啊，然后呢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说到了这个鲁豫这里边的二维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鲁豫很少能够就是这样做一个有声书，然后呢， 他们说的是声音特别好，是一个特别好的声优。 就是说，其实他能抽出时间来这么好的对待这些给他提问的网友， 对， 他真的是希望能够对这些人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 对 希望跟他们建立一种长期的联系。 对， 这个我觉得 他的粉丝们， 这个很难得，非常难得啊！一个主持人，高高在上的主持人， 对， 他可以为这样的问题做出这么多，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其实这里边有很多文章，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刚刚聊到的其实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二章讲的是迈出第一步，人生就有可能豁然开朗，就抡圆了生活。 对。 然后接下来讲的是新的人生，我们要直面我们的问题啊。这里面就讲到了什么？亲吻王子之前总要亲亲几个癞蛤蟆，估计是讲的是这个渣男的问题啊。 对。 又讲到了，就算明天要分手，那今天先不要放弃。何时向他交代你的人生？用尽我的洪荒之力去爱你。若是真爱，他就不会走，走了就不会再回来。其实都是关于爱情的主题啊，包括第四章爱情是两个人的战役，和第五章爱情本来就是一段心甘情愿的冒险。 相对来讲，感情谈感情的地方比较多， 对。 然后，但是实际上也有很多谈生活、职场、命运的。比如说40页的那篇，就是在大城市里辛苦谋生，还是回老家安稳一生。这其实是当下大城市热议的话题，就是比如说在北上广，然后生活压力这么大，然后买房子这么不容易，然后那是在这儿继续拼搏呢，还是回老家？老家好像生活更安逸一些呀，小日子过得更容易一些呀，对不对？那很多人其实都在这样的抉择之中，其实包括我以前的前同事，我身边的朋友，那比如说他有选择回去的啊，就回去过得怎样呢？就是实际上北京，比如说北京和沈阳，北京和哈尔滨，其实他面临的生存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但是实际上这个也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吧，人生的设置，你想要什么，你最想要什么，是吧？然后这些都是问题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不只是爱情方面，不只有这个，大多数当然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这里边也涉及到同性爱，然后呢还涉及到就是比如说我发现我的父母有问题啊，父母出轨还是同，有一个是同性恋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孩子就问鲁豫怎么办， 那鲁豫说他们有他们的人生啊，你无权干涉。嗯，很多就是各个层面吧。嗯，所以他就会分出几我们分了，当时分了七章吧，然后来统这个所有的话题。其实包括最后一章，你看租房还是买房，你愿意做家庭主妇吗？到像我这样的孩子，比如说已经上幼儿园了或者是上小学了，大量的这个城市里的女性，包括一些甚至是读到硕士研究生这样的，都选择了回家带孩子。你知道这就是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有租房还是买房的问题哈，开放式关系是个什么鬼，然后我们有的人就提倡，就是说现在因为大家那种就是不管在生活中还是职场上，有的人机会多了，然后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总是没有新鲜感了，那我们是不是提倡一种开放式的婚姻关系啊？那卢小胖就很决绝地说，开放式关系是个什么鬼，是吧？你要，如果你是在婚姻里，你就要信守承诺，然后你要守契约啊。然后呢还有这个30岁的剩女，关于剩女这个事情啊，然后那个直男癌这哈，那个全世界都为64岁的他狂欢，除了沉默不语的直男癌，你知道这个是谁哈？法国总统的夫人啊。然后就是这样，小鲁豫在用他的所有的这个人生的智慧经验，他的眼界啊，我觉得重要的是他很有眼界啊。我们当时讨论出书的时候，他问我说，他说你不觉得我那些观点都很另类吗？然后你觉得这个大家不会觉得就是觉得脑子一炸，他说的是什么呢？然后就是然后我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觉得你的观点非常的正统，相反我说你的观点非常的其实很正啊，所有的包括婚姻爱情然后等等这些价值观吧。嗯， 其实说到了这个小胖的回信，有一篇我印象也很深，我觉得要有必要给大家念一下哈，因为我觉得这样精彩的文字应该让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哈。 嗯， 虽然时间有限，我们就尽量剪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给大家读一下哈。这篇文章其实讲的也是爱情主题，就是你到底要和什么样的人结婚啊，我觉得也特别有趣。这篇文章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标题叫做结不结婚本身并不是一件必须的事情，但如果你要结婚，是因为你内心一定有一个足够确切的答案。这是一封来自孤独求兽的来信，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鲁豫姐，前几天男友向我求婚了，可是我拒绝了，能看出来他有些难过。那天他对我说，我常常给他一种感觉，他只是一个人。他问我到底有没有想过和他结婚，我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我很喜欢他，和他恋爱这几年总体来说是幸福的，他是一个很棒的人，长得帅，人品好，工作努力，用情专一。但偶尔发生一些事会让我觉得他不是能共度一生的那个人，比如我崇尚生命在于静止，他却没有跟我商量就养了一条狗，还责怪我没有去遛他。比如我没有帮他洗衣服和打扫房间，他就很不理解，认为这些都是女生该做的事儿。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家务，也不喜欢做家务，感觉他有这个需求不如去找一个保姆。每次因为这些事儿和他发生争执，我心里都会很失望，认为未来的丈夫不应该是这样的。回想自己这些年谈的恋爱，总是谈着谈着就崩了。我的初恋男友人有担当，对我非常细心体贴，但就是很多事情都要听他的。我们交往了一年多，最后我因为受不了他的那点大男子主义，选择了分手。第二个男朋友人很浪漫，但是却没有担当，最后也分手了。常常在想，如果初恋男友没有那点大男子主义，如果第二个男友多一点担当，可能结局就会不一样。前男友曾经对我说，你这种人就适合孤独终老， 他还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天啊，我也不想耍流氓，就是觉得结婚这事儿不是那么随便的。千万别跟我说只要有爱就可以结婚，爱太抽象了。我六岁时就会唱一首歌，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两个人一开始彼此相爱，最后却因为彼此厌恶而分开。说真的，如果男友愿意，我可以和他一直谈恋爱，谈到世界都充满爱。可并不是人人都这么想，至少男友是肯定要结婚的。他那句“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和我结婚”，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打转。我是不敢想我们俩未来会怎样。鲁豫姐，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和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这可怎么办？我这种人是不是真的只适合孤独终老？我们来看一看卢小胖的回信，他是怎么说的。我得先跟大家说声抱歉，我现在在上海机场准备要飞北京，本来我的计划是到了休息室之后安顿下来就踏实，我再好好的录，但是刚才上海有点下雨，然后路上巨堵，我们一路狂奔，差点就晚点。有一个同事因为来不及托运行李就上不了飞机，我现在只能在机场里边一边走一边来录今天的偶遇，所以要跟大家说声抱歉了。上一次我忘了说，在不丹的时候有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有一天晚上，我跟同行的几个女朋友一起请不丹的导游卡卡吃饭。卡卡大概30岁出头吧，长得还行，已婚，有两个儿子。我们又喝酒又聊天，特别嗨。有一个女朋友当时说，就因为身体原因在美国找了代孕，生了两个特别可爱的双胞胎。当时卡卡一下子就懵了，她特别困惑地看着我那朋友，然后很认真地问Why did you pay someone to sleep with your husband? 我们当时都乐晕了，就七嘴八舌地跟他说，这事跟睡觉没关系，不需要睡觉。卡卡更困惑了，他就盯着我的女朋友说 Don't you like sleeping with your husband? 就是说，为什么你不喜欢跟你的老公睡觉呢？我们大概就一边乐得不行，一边给他解释，从现代医疗、科技、伦理各个角度给他详细的说明。卡卡最终好像是听懂了，但我估计他整个人都有点崩溃，三观尽毁。他最后想了想，沉默了半天，还喝了一口酒，就对我那朋友说 Oh, so the babies, they have come to this world. 就是说啊，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哈？他们这些孩子到底是怎样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如果你没有爱哈，你们不在一起睡觉，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很困惑哈。他问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孩子是来到了人世间是吧？他这句话，我们几个人彻底崩溃了。第二天我们去爬虎穴寺，因为雨后特别的滑，另外一个不丹的导游多吉就一直陪着我扶着我。我后来开玩笑的说，我都快爱上多吉了。于是我的一个闺蜜就起哄对多吉说 How old are you? Are you sling? 然后就是说你多大年纪了。多吉是一个特别腼腆的不丹小孩，他就说我才28岁，我现在是单身状态。我朋友就问说你想要嫁给一个中国的妻子吗？多吉沉默了半天，又慢慢悠悠地说我想呢我可能会跟一个中国的妻子结婚。我记得当时呢就差点瘫在半山腰的烂泥地里。多吉和卡卡很高兴我们几个人，我觉得我们很好玩，他们也觉得我们特别有意思。我们经常在微信里互动，但是卡卡和多吉肯定不会爱上我们，更不会跟我们结婚。我只是举例说明，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喜欢爱和结婚互相之间不一定是有关联的，几乎可以说独立成章的三件事儿。爱当然一定是喜欢，但喜欢不一定是爱，而且喜欢和爱不一定结婚，结婚很多时候是跟喜欢和爱没有关系的。其实我这么说就已经算是解答了孤独求兽你的问题。读这段的时候我怎么觉得这个有点像绕口令哈。其实你们都知道我现阶段的婚姻观，那就是如果我特别爱一个人，碰巧他也愿意娶我的话，那我肯定嫁给他，否则可能就不会选择婚姻。但是 never say never。 将来也许我一天厌倦了一个人，那么害怕孤独，想要安全感，希望有人陪伴，我可能就会退而求其次，会因为爱情以外的原因结婚。其实跟生活妥协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但是现阶段我还是在死磕。现阶段的我认为，结不结婚本身并不是一件必须的事，但如果你要结婚，是因为你内心有一定足够确切的答案。当你问一个人我要不要结婚，答案已经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暂时不该结婚，你就继续再跟你的男朋友谈恋爱呗。谈恋爱的基础你们是有的呀，虽然我刚才说喜欢爱结婚是三个不同的层次，但是喜欢谈恋爱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我的闺蜜有个特别精确的评论，她说其实两个人相爱最高的境界就是能聊天能腻歪，六个字很简单，但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境界。孤独求胜，我从你的心里感觉到你的内心跟我有点像，更像是一个男的，这也没什么。包括我感觉你男朋友爱你比你爱他还要更多一点，这也没什么。我觉得你还年轻吧，你们就继续恋爱，彼此也继续磨合，继续等待，继续寻找，希望有一天我们和你们都能够对自己说 OK， 这个人我足够爱他，我想娶他，我想嫁给他，我想跟他结婚，到那一天再结呗。很长的一封信哈，看得出鲁豫是非常用心的，用一个故事想要告诉孤独求寿一些道理。其实我看完鲁豫的回信，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有趣的人。之前看过很多他的访谈节目，因为他是一个倾听为主的主持人，你可能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但是呢，看过鲁豫这本书偶遇呢，我觉得哇，这本书其实蛮特别的。他其实有一点像你的知心姐姐，但有一点像你陪伴的朋友，还有一点呢，其实他是一个在世界另一端跟你相遇的一个有趣的灵魂。所以偶遇这本书其实他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让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人，我们的世界是有很多人陪伴的，或者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会自卑，会有问题，会妄自菲薄。也许有一天我们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不再彷徨的时候，也许那一天就是我们真正能够坚定做自己，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的这样一个蜕变的时刻。所以今天我特别感谢小燕跟我一起来分享这本偶遇。偶遇其实刚刚我上来就说到了哈，这个词的意思它就是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跟鲁豫的相遇也是有这种感觉，我也希望大家也有这样一种期待吧，用这种期待来看这本书，可能你会从中收获到不一样的人生态度。今天非常感谢小燕的分享，谢谢小燕。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